有案院大人在省中下马，太爷命我将你借往这太原复审，你这冤枉官司有了头绪，岂不是一喜呢？ 但不知几时启程？ 马上飞，这就走啊！ 何人的长假？ 自然是老汉我的长假呀。 如此，老本你前去收拾收拾也好赶路。 哎，就这么办，咱们回来见啊。 Yeah. 法也有不逮之理呀、啊。 喂， 哎，得了，别难过了，来来来，帮忙带呀，带呀。老在行啊，那边等着我吧啊，我去投文件啊。什么呢？ 与我那三郎带过信儿、就是苏三。 怎么着？ 去了家了。 有的，他到了这步田地儿了，还没忘他心上那个人呢。这个做妓女的都像他这样的，那总算是有良心呐。好事，给他打听打听。我说店里掌柜的请了， 做什么？ 还有上南京去的客人没有了？ 往南京去的前三天都走了。 那么如今呢？ 净剩下上热河八沟喇嘛庙拉骆驼的了。 好，出了口了。苏三呐，我给你问来了，上南京去的客人前三天都走尽了。 如今呢？ 如今净剩下上热河八沟喇嘛庙拉骆驼的了。 我苏三好命苦。 哎，得饭要人多，咱们再打听着吧。

吃， 咱们就歇会儿啊。那是宝儿哪里当做了摇钱树，好常年家给他赚钱，何日是了啊？